纪念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咸津南道进行现场指导50周年报告会17号在咸津南道的咸兴大剧院举行，由咸津南道的党政权机关、群众团体、经济机关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。会上报告人说，主体56年1967年7月和8月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先后在当时的二八文轮工厂、龙城机械厂、咸兴化工大学、咸兴历史博物馆等道内一些单位留下了不灭的领导足迹。在他那精力充沛的领导下，50年来咸津南道的全盘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。